最近，奥地利朝鲜关系促进协会在网站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关于统一祖国三项原则》。尼泊尔的奥尔潘堡以及尼泊尔记者主体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登载了金日成同志的著作，但尼泊尔记者协会主席问全文。上述报纸和网站登出了金日成同志太阳像。